为南朝鲜光州人民起义37周年，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23号登载了文章，要继承光州抗争勇士的斗争精神来彻底埋葬亲美保守势力。